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未来三天冷空气活跃，有大风降温天气，请注意防风并添加衣物。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见晴，偏南风2-3级，气温26到22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摄氏度、2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要提高科学素养，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就是阅读科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我们读这些经典著作和大师们的著作，就是为了吸取他们的智慧。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北京大学出版社科学原点丛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物种起源》《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本期节目嘉宾中国科学院大学任定成教授。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我们在理解科学的同时，更全面地理解文化，更深刻地理解人文精神。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经典，同样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啊特别有学问的，和这套经典啊非常搭档合适的这位专家朋友，他呢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任定成教授。任教授在我们直播机房，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任教授您好。 你好刘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说过了啊，您和这套科学原点丛书是搭档，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您为什么和这套科学原点丛书是搭档呢？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才接触到一些很多科学大师的一些名字， 嗯， 什么这个定律那个理论，然后我觉得这些人特别了不起，想到这么多这个我们想不到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理喻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关注一些科学家们的一些传记，逐步了解他们的生平，然后才知道啊，他们写了很多优秀的著作，是集中了他们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后世影响极大，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于是就开始试图去阅读这样的科学著作，可是当时的翻译成中文的科学著作极少，英文的呢也很难找到， 结果发现这些著作很不成体系，就是东一本西一本，没有一套完整的这样的丛书。另外呢，我们去看科学史也发现呢，我们很多人写的科学史的著作写得很不错，像科学发展的故事，但是这些著作里面呢，他们引用到的某一个科学家的思想啊，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这个科学家的原始著作，所以不免说出一些笑话来。你比如讲说牛顿提出了 F 等于 ma 的这个公式，其实牛顿没有提出这个公式啊，牛顿的书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牛顿定律的各种表达式啊，很多表达式啊，在牛顿的书上是找不到的。然后牛顿的书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找到30年代出版的半文言文半白话文的一些书。然后我想这些书为什么不译成白话文的现在的人读得懂的书呢？于是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任教授啊，他喜爱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啊，也是他走上科学道路的，我觉得最早的一个根源吧。但是任教授您没说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套科学原点丛书，如果大家打开这套书啊，在前几页还没有看到正文的时候，就有您的名字出现了。您和这本书是一起出现的，您还没说这个内容呢。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后来阅读量变大了，就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丛书。 嗯。 这些丛书呢，基本上都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经典著作的丛书几乎一套也没有见到。然后我们就通过各种资料去查呀，发现呢，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我们讲科学春天到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些学者像余光远啊等人啊，就提出来我们国家一定要定一个规划，要把各种科学名著啊译成中文。然后呢，就在好多出版社的支持下定定了一个规划。但是当时说的科学名著不光是科学经典著作，也包括一些科学史啊科学哲学方面的书都有。然后这些书呢，各个出版社领了一些任务，有些出版社就约了译者去译，结果有一些书呢译出来了的读者面会广，比如讲化学的历史背景呢，讲化学史的这种书呢就被商务印书馆呢出版了。那么还有一些书呢，估计当时没有人去阅读，所以书译出来了也不能出版。比如讲这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被译者译出来了之后呢，原来这出版社不答应出版，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市场经济阶段，出版社肯定不赚钱，只会亏本，所以就不同意出版。结果责任编辑呢就觉得这个书非常的重要，译出来这么的艰难，怎么可以不出版呢？就和这个领导总编啊社长啊这个争论，最后激烈到呢发生了肢体冲突，甚至于损坏了某一些办公室的一些基本的设备。最后呢这个编辑呢只好离开这个出版社，所以呢这一套书一直出版不了。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这个武汉出版社社长就找着我，他说了我们能不能出这个东西。我们出这个东西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什么呢？而是为了出版高档次的中国开创性的这样的传统的经典的又有时代感的这样一种著作，越读越新的这种著作。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在武汉出版社的这个支持下呀，我们就出版了第一套叫做科学名著文库十部。 科学名著一共是文库一共是十部，但咱们今天谈到的是科学原点丛书啊，好像和科学名著啊这十本有特别大的区别。据我所知，科学原点丛书到现在应该一共是有100本，对不对呢？ 科学原点丛书的计划出约100本，现在已经出了50多本了。 对对对， 它是在武汉出版社的这个出版了这十本之后呢，我就离开了武汉，到北京来了。到北京来了之后呢，后来我在北大这个读书啊，后来又在北大工作了十几年，在北大呢这个待了差不多20年吧。在北大的时候呢，我想呢这套书应该北大出，我就去找北大出版社。 正是因为有了任教授的这样的一段促成，我觉得应该真的是任教授的促成，这样的一套科学原点丛书就陆续的和大家见面了。如果呢现在的读者朋友您手里面有这套科学原点丛书，您打开这本书，在最前面的弁言部分，也就是很多书常见的说引言呀或者前言的部分，下面就写着任定成教授的名字。任教授，我觉得你应该是非常非常了解这套书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我觉得我这么说应该比较合适的，对不对呢？当时从这套书的选材，可以这样说，从这套书，因为毕竟是一套系列丛书，到底是选哪些书进入到丛书当中这样的一个选材开始，包括后期，我觉得好多的翻译者呀，还有好多的编辑的一些想法，也有很多的是您参与的。任教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的故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当时武汉出版社的社长啊，现总编彭晓华先生跟我讲，他说你就去选最著名的科学名著就行了。然后我想呢，这个容易选，选出来大家都认账。结果呢，我在武汉的一位老师，他是量子化学家，他听说我要主编这样的丛书，他很气愤，结果就把我叫到他家里去，为这套书在家里跟他聊天，聊到第二天早晨4点钟，放了两罐子巧克力被我们两个人吃光了。他当时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说，你有何能何德，你敢编科学名著文库？你除非比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人更高超、更高明，你才能判断这些著作哪是名著，哪不是名著。你凭什么？我说这个为什么我就不能说呢？很多人都在说，他说很多人说就是对的吗？很多人说也不一定对，所以你不能说，你更不能编这一套书。 后来您怎么跟他说的？您一定要把巧克力都吃完了以后再跟他说。 然后呢，试探了各种方案去跟他两个人辩驳，他都不能接受。后来我就说了几句话，他说那还可以。我说第一，国际上已经编了很多套这种科学名著文库了，科学名著的丛书了，不是我第一个，人家能做咱为什么不能做，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科学名著都是科学大家所说的，你比如爱因斯坦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了不得，我说我们还怀疑吗？我们能够怀疑爱因斯坦不是伟大的科学家吗？那我们要找出比爱因斯坦更伟大的科学家才能评判爱因斯坦是不是伟大的科学家吗？我说这个就很麻烦了，我说永远不知道了。我说另外，科学通史的著作，研究科学史的专家，在他们写一本科学通史的书里面都会提到这些人，都会提到这些著作，难道他们不是科学经典吗？我说现在的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主要的内容都是他们做出来的，难道他们不是经典吗？我们就用各种办法来去推敲。但是那个老师呢，给我提醒了一下，你不能没有根据的去说某一本书是科学名著，尤其是我们想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啊，很当时列出的那个科学这个名著的一套丛书的计划里面，很多根本就不是科学著作，它是科学史著作、科学哲学著作、科学社会学著作，它本身不是科学著作，当然也是了不起的著作，但是他们以科学名著作为对象去研究的。所以我说呢，这个我们要很谨慎。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套丛书的前身之一是科学名著啊，大家注意啊，是一套科学名著。那么它怎样逐渐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科学原点丛书呢？在片花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仲。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要提高科学素养，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就是阅读科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我们读这些经典著作和大师们的著作，就是为了吸取他们的智慧。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北京大学出版社科学原点丛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物种起源》《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本期节目嘉宾，中国科学院大学任定成教授。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我们在理解科学的同时，更全面地理解文化，更深刻地理解人文精神。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科学原点丛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任定成教授。前面任教授说到了啊，他和这本书应该叫前世今生，没错。那么我们打开这套科学原点丛书，在应该是在每一本的科学原点丛书的前几页，就能看到任定成教授的名字。那么为什么任教授和这本书有着这么多的渊源呢？前面呢，任教授已经做了一点点简单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这套书的前世。那么怎么由一套科学名著变为科学原点丛书呢？任教授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分享这当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吧。 好，后来我们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呢，把这一套名字，当然把原来武汉出版的科学名著文库全部收进来了，我们又增加了很多新的科学著作。我们为什么把科学名著改为科学原点呢？首先我们想到科学上的名著很多，就是非常 popular 非常流行的，很多人去阅读的，那么很多是科学普及的书，这些书都非常好。但是呢，科学名著当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经典。科学经典呢，就是科学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以科学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学科、某一个领域的奠基之作，这叫做科学经典。当然科学经典呢，必须经过很长的历史检验，不是我们今天流行歌曲里面讲的某某歌曲是成经典了。那经典是说现在大家都传唱的意思，我们所说的科学经典必须至少经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检验，这是国外这个出版经典著作都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是科学经典，科学民主改为科学原点。那为什么科学经典我们不叫科学经典，叫科学原点呢？ 嗯， 因为科学经典也很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在科学经典里面找出最重要的，而且呢是支撑点的。很多其他的科学著作是由它延伸出来的，或者是它的某一些思想的先驱，我们都不一定要出，一定要是出比较完善的奠基之作。比如讲我们在进化论的书籍的选择里面，布冯的著作我们没有选择进来，拉马克的著作没有选择进来，因为达尔文提到的进化论思想的先驱至少有几十个之多，我们把它们都选进来吗？不可能 啊。那这套原点丛书地球地有几百本，可就不是一百本了，计划就得出几百本甚至上千本，如果这么选的话， 那至少得上千本。 嗯 啊，你比如讲有一个讲这个解释拉瓦锡的这个化学基础论的这个著作的一套书， 嗯， 就出了11卷，那比拉瓦锡的著作要完善的多，细致的多，但是它不是奠基之作，所以这样的著作我们就不选进来，所以我们叫做科学原点啊，元旦的元啊，就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我们把它列进来，所以叫做科学原点，不叫做科学经典啊。 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啊，任教授您知道吗？其实每一位嘉宾或者主讲人来讲述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惯例，就是说一定要请这位嘉宾先来说一说啊，这套书他讲了什么内容。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您的开场和别的嘉宾的开场是不太一样的？我上来想上来请您讲的其实是您和这套书的一些渊源，然后您是怎样促成的这套书。因为谈到科学原点丛书，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这套书。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很多朋友说哦，原来就是那套书。我相信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2015年的12月31号啊，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习主席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发表这个新年贺词的时候，他的书架上摆的就是这套科学原点丛书。而那一段时间啊，其实从 科学原点丛书诞生以来啊，到现在这套丛书一直都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啊。这当中呢，当然有像习主席这样的非常繁忙的啊专业人士，可是呢，也有很多的普通人，他们把这套书当做一套科普丛书来看。那么，任教授，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吧，这一套书《科学原点丛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你看，您这样的科学工作者非常喜爱这套书，不用说了。然后呢，很多领导啊，百忙之中也会抽出空来看这套书。而普通人呢，尤其是很多家长朋友也爱给家里小朋友买这套书，说你去看看这套书吧，对你肯定会有很多的帮助。那到底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呢？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好，这套书呢，我觉得，你像你刚才提到的习主席他的周恩来办公室书架上收藏这套书，2015年、2016年他的书架元旦致辞时也还有这套书。 哦，还有 哈。哎，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要做一个大的政治家、大的思想家的话，如果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一定要关注自然科学上最基础的最重大的成就。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马克思啊，业余时间就是研究数学，他有一本书叫做《数学手稿》。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呢，都在国际上最权威的一套科学家传记词典里面有他们两个人的传记，一般的科学家都不可能选进去的呀。这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吉尼斯皮主导的当代的科学史的研究重要成果啊。所以这个马克思对于这个微积分当中的争论，牛顿和莱布尼兹的争论，他有自己一套看法的。他写了一本书啊，他的手稿后来被编成一本书，叫做《数学手稿》啊。而且他对于这些自然科学，比如像达尔文啊、牛顿的这个成就啊，都很熟，他都读过这些。而且恩格斯也读过这些东西，也写过很多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科学发展的历史啊，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且有人说，马克思之所以产生啊，其中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三个重大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 说到这一点啊，任教授，可能很多朋友说了，我们打开这套科学原点丛书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数学呀，可能看到的是物种起源呐，这其实都是科学的书籍，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列宁说过一句话呀，说这个20世纪啊，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融的趋势，就是社会科学要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它的严谨，它的严密啊。而且列宁自己研究当时最新的物理学成就，写过一本书叫做《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里面就谈到了量子力学诞生的前夜啊。所以要做一个大的思想家，尤其是一个政治家，他必须对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产生影响，因为自然科学它的一些思想、一些方法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它的一些成就啊，导致产业的变化应用，导致产业的变化，导致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啊，可以说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科学塑造的。所以我们做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干部啊，我们很少发现他们去读科学的著作，他们读的都是一些怎么样从事一些具体的这个目前眼前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要求。 没错没错，比如说这个管理的团队里面啊，这三五个人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啊得问你家里面是不是小孩病了，或者父母生病了，或者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需要调整啊，然后或者看这几个人不团结，说怎么搞好同志之间的这种团结精神啊。可能更深层次的，比如人文精神的这样的，或者说科学探索精神的这样的一些普及吧，还不是做得很好。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确实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有感受的。 对，是这样。而且这一套书呢，我想对于这个政治家是很重要的，对于社会科学家也很重要。有很多社会科学家呀，他都是阅读这些东西的，而且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你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司马赫的，他给中国取了，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我们翻译过来叫西蒙，他是人工智能的奠基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第一流的管理学家。他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本身就做出了成就啊，所以，但是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著称的，所以这个第一流的这样一些学者研究这样，还有很多这种，阿克塞尔费德啊，他是研究这个政治学的，可是他要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 所以第二个呢，它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都是相互联系的，这个达尔文在写他这个书的时候，产生他这个书的想法，他就受到了一些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著作的一些启发，这都是不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啊之间割裂开来。所以第二，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大学的任定成教授和大家来分享科学原点丛书。那么在音乐和广告过后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关注这套科学原点丛书。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 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要提高科学素养，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就是阅读科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我们读这些经典著作和大师们的著作，就是为了吸取他们的智慧。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北京大学出版社科学原点丛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物种起源》《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本期节目嘉宾，中国科学院大学任定成教授。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我们在理解科学的同时，更全面地理解文化，更深刻地理解人文精神。欢迎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任定成教授和大家来分享科学原点丛书，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重点来说其中的三本书籍的内容，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有趣的故事。我们还要特别聊一聊这三本书的译者。说到了刚才谈到的科学原点丛书啊，这是为什么叫原点两个字呢？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最基础的和最经典的著作。不过谈到经典两个字以后啊，任教授可能会有一些读者或者听众朋友就会有疑问了，说你要说经典就肯定呢那里面是有一段时间的沉淀的书籍了，不可能说2017年这书出版了2018年它就评为经典了，所以是有一些时间的沉淀的。一方面呢它是经过了检验的，但也有一方面呢有朋友说了，说这么长时间它会不会过时呢？所以这套科学原点丛书会不会让大家说说过时是它的毛病被诟病呢？ 这个话题呢也跟刚才我们聊到的这套书适合什么人读有关。那这一套书适合人们，我刚才讲到了两个人群，第三个人群呢就是一些研究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这些人呢是从历史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发生发展的过程的。那么呢这些人，你如果研究科学这些过程，你没有看科学的经典，你去研究，你来研究这是空的。你光靠教科书研究，是教科书不代表着，不完全代表着科学的进步。最能体现科学的发展的就是科学经典，一步一步的科学经典。这是第三个群体。第四个群体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学生。我们这套书最受欢迎的是中学生，很多高中生啊，他把这个书一套一套要买齐，买不齐的了，还有人写信给我，有的人写信给出版社，说我还缺哪一本哪一本，你能不能帮我买到。我到了，我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大学去了之后呢，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我的一个同事他就说他的女儿买了这套书，自己挑了书回到家了，这个问他妈妈说，这个书的前面这个主编写的这个什么言，这个字儿怎么念啊？ 变言。 哎，然后呢说这个人是什么人，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这个人现在是我同事。另外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一个党委副书记他告诉我说，他的孩子就买了这一套书，可是当时不认识我。我说你要认识我，我可以给你送一套，但是呢我能送出去的不多，我手上很少。中学生爱读， 那么呢，中学生还有一些科学家也读，科学家读的不多，但是有。你比如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里面提出了很多问题啊，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赞同，还在研究它。所以后来又有新达尔文主义啊，很多人去研究它呀，现在还在研究啊。另外还有，我这里面跟这个物种起源相关的，我还可以在这儿讲几个故事，表明为什么还有人去阅读它。比如讲，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反进化论思想，认为啊，这个生物的进化呀，因为各个物种之间呢不是连续的，所以呢，这个物种怎么可能是演化而来的呢？比如讲这个寒武纪，中间就中断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些学者，包括我们这本书的译者啊，《物种起源》的译者舒德干院士啊，他就是在寒武纪生物物种大爆发里面做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最权威的两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啊，一个是这个《自然》，一个是《科学》上面发表过好多篇论文呢、啊，所以他也因此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当选了中国科学院士啊。他呢的研究成就就是填补了达尔文这个物种起源啊是这个当中的某一些证据上的一些缺失的环节，所以他要研究要解释这样一些他的发现，他必须要用进化论思想啊，必须要去读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他，所以他呀就亲自阅读啊，认真阅读，亲自翻译物种起源，因为物种起源出过好多版本了，鲁迅的兄弟周建人还翻译过啊，出过一个译本，所以他自己要去翻译，带着一个团队翻译，他每一次翻译了之后，听说要重印再版，他都要重新校订一遍呢、有时候一次校订他改的地方达到了这个1000多处啊，而且他自己这个达尔文为写这本书的之前呢，做过的这个旅行所到达过的很多地方，他都去啊，他都去了，亲自去感受啊。而且现在呢，还有一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美国是现在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是反对进化论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他在他这个很多州的这个法律里面就规定呢，公立学校不许讲从猿到人，只许讲上帝造人， 和他们这个宗教是有冲突的，因为进化论和他们的宗教信仰。 但是在欧洲和他们的宗教也冲突，但是在欧洲很好啊，但是在美国就不行。美国呢，他有一个叫做，为了说我们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自由嘛，我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能政府推动某一个维护某一种宗教嘛，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科学，他创造了一个词叫做 creation science， 就是创世科学。我们是科学，科学都证明圣经里面说的是对的。结果这样呢，就是打官司啊，打了100多年的官司啊。这现在有些州，比如讲这个阿肯色州，才通过这个新的法律，公立学校可以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可以讲授创世科学，因为你创世科学虽然叫科学，不是科学，它是宗教。所以我的一个同事啊，和一个朋友的张增一教授，专门写了一本书，研究美国这100多年来围绕进化论发生的这样一种冲突，这样说争论。所以为了捍卫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那这个在这个法庭上啊，打过一些官司啊，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叫 Rose 啊，他也是加拿大人，跑到美国阿肯色州最大的一场官司里面做专家证人呢、啊，专门来论述进化论是科学，而创世科学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啊、后来这样一个工作被当时的奥夫顿法官呢、啊，把这样一个辩论的过程和为这个达尔文物种起源，但为这个进化论这个帮着说话的这样一个这个辩护词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著名的自然科学刊物《科学》上面发表啊，最新的刊物上面发表啊。所以现在人们引用研究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研究进化生物学，可以说每个人都必须读它。 任教授，其实刚才您在说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当年《物种起源》在出版的时候，其实就顶着重重的压力。那个时候的宗教的氛围，比现在的社会的宗教氛围要严重的多得多。但可能很多朋友都以为啊，那是过去式了，没想到居然还是现在进行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科学原点丛书》，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籍？很多朋友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了解到了，这是一套最基础的、最重要的科学名著的一套丛书。但是在我们刚才介绍过程当中呢，其实这套丛书的主编啊，也是弁言的撰写者任定成教授，又补充了几点，比如说这套书的译者都非常牛。刚才我们说到了《物种起源》的译者，他是舒德干院士，在《物种起源》的在生物演化的相关的研究当中呢，也有了非常卓越的成绩。刚才任教授做了介绍。那其实我们既然已经说到译者了，今天因为要跟大家谈三本书，除了《物种起源》以外，还有狭义与广义的相对论浅说，以及刚才说到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三本书的译者，咱们是不是也聊一聊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呢？任教授，您是非常了解他们的，我相信您肯定非常了解他们。 好，我们再看一看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相对论啊非常艰深难懂。 嗯， 曾经有人说过，相对论除了爱因斯坦之外，就没人读懂它。有人说过这种话，所以爱因斯坦就写了一本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呀。 嗯， 把它用只有中学这个数学程度的人能够读懂，但是读起来也很艰难，因为思想性很强，逻辑性很强，我们要读下来需要有耐心。那这个书的译者是谁呢？杨润颖先生。杨润颖先生是什么？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他是学物理的。然后呢，结果他任教呢，是在天津当外语教授、英语教授。 嗯， 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研究科学史，研究英文翻译。所以他也应邀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去专门讲过中国东方和西方的科学史的比较。所以他译这本书呢，是下了很多功夫翻译的。他翻译完了之后呢，又经过胡刚富先生校订。 嗯， 胡刚富不得了，他是中国留美耿款生的第一届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读书拿的博士学位，也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科学的综合性的组织化是跟中国科学社的成立相关的。1915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类似于美国的科学促进会，他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学者啊团结起来，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机构叫做中国科学社，办了一份刊物叫做科学这个刊物。科学这个刊物啊，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最重要的刊物，它比我们后来所说的新青年，也就是青年杂志还早几个月出版。而且呢，它这个里面呢讲白话文，它都是用白话文来表达，而且呢排版呢都是从左到右，还有标点符号，比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还要做得彻底。当然他还提出来人权与科学并重，就是强调我们要民主。那么这胡刚富先生就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啊，发起者之一啊，是爷爷。他在曾经在这个厦门大学、这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当过教授啊，也有人说他就是中国现代实验物理学的始祖，他是第一个把现代物理学设备引进了大学的一个著名的学者，所以由他来这个校订的这个书。当然他们都过世了，这个书呢，他们原来出过一个旧版本 哦， 我们后来又收进来，是经过他们的后代联系上到这个著作权呢、才出版的。所以这个书呢，是翻译的，作者是名家，译者也是大家呀。 其实谈到了啊，相对论，如果大家稍微的去网络上搜一下，相对论的著作太多太多了。但是这一本啊，《科学原点丛书》当中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正像刚才任教授谈到的，不论是译者也好，还是作者也好，全是大家当中的大家，带给大家这样的一本书。那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数学的这本书的译者。 好，《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啊，这个在牛顿那个时代和牛顿以前呢。我们讲的自然哲学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哲学和自然科理论自然科学的交叉的东西，所以叫自然哲学。所以我们现在颁发学术学位叫 PhD 啊，就哲学博士啊， 他的意思就是学术博士，学术的意思，这个理论性很强的学术博士，所以我们把这 PhD 我们叫翻译成学术博士，而不翻译成这个哲学博士。各个学科，你包括这个自然科学都是这个样子。那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牛顿的整本书啊都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讲自然科学，非常严格，用公理化的方法来讲的。那这个牛顿呢，最早呢建筑于中国的文献里面是什么时候，这个我们要去考察。但是呢，在晚清的时候就有一本书叫做阮元呢，写过一本书叫做仇人传。仇人是什么？范畴的仇，人民的人。仇人传，什么叫仇人呢？就是说一般讲的学习啊，家庭有学问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这叫做仇人。 嗯， 那有家学渊源的人叫仇人。所以呢，这个阮元就认为呢，要有学问就得一代一代传下来，你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不行。 没错，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您看啊，大家比如说啊，你要研究什么学问，如果你上学的时候你去学，那可能呢只有你上学的时候那个环境你才能接触这个学问。如果你要是家学渊源的话呢，你不论上学你去学这个学问也好，还是你回到家然后和家里面人一起沟通的话，和这个学问啊它总会有着很密切的连接的。这样就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当中啊，你都和你要研究这门学问是紧密相连的。那可能和我们不应该叫半路出家，可能和那个之前没有渊源的、没有家学渊源的人学起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小的时候耳濡从小接受的很多的这些教育当中啊，也在没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启蒙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嗯， 对。所以呢，这个仇人传呢，他把这个仇人的事稍微泛化一点，就是说每一个大人物他都有好的老师，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它叫做仇人传。里面列举了很多的大学问家，大部分是中国的，里面有少量的几十个外国人，其中就有牛顿。当时他把牛顿翻译成奈端，无可奈何的来、 英译嘛、 奈端里面把这个定律啊，这 law 啊，这个字啊不知道怎么翻译，他把翻译成公理。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啊，西方人喜欢寻求普实性的定律、定理，中国人呢，聪明人呢，讲举一反三呐、所以这个我们呢，就想到了想不出来别的办法，叫做公例，就是说这种举一反三这种例子是公共的，所以叫做公例啊。后来《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呢，在30年代出过一个译本，那个很难读懂，当然还有一些错误了。那么我们这个译本呢，很难找到人，后来在这个刘斌先生的极力这个怂恿和推荐之下呀，这王克迪先生呢把这本书译出来了。当时王克迪可能还是个讲师，我估计。但是呢，他的功力深厚，现在是中共中央党校这个科技哲学部的这个科技哲学教研室的主任呢、他呢本科呢就是在山东大学学的物理学，理论物理的功底很深厚，又在中国科技大学啊学了科学技术哲学，然后又在北京大学师从啊龚玉芝和孙晓宁两位先生这个攻读博士学位，所以他也是我的一个小师弟。这个书他是下了很多功夫的，那很不容易啊，当时都是用手写稿，当时没有电脑，这个敲字还不普及啊，他翻译的费了很多功夫。这个当然了，这个书出来了，我们想到他是个年轻人嘛，这个译出来了，这个是不是可靠很难说，我们一定要找个大人物来校订。可是很多大人物说这个东西太难校订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小人物叫袁江阳啊，他呢化学呢是在武汉大学念的这个硕士和本科，他的硕士导师呢也是后来当了院士的卓仁喜先生，那么呢化学还是不错的，后来呢做科学哲学，再后来呢也成了龚玉芝和孙晓宁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个小师弟了啊，原来在武汉的时候，给我做助手，他来了校订。他当时一听说这个事情，他吓坏了。他说：“我怎么能校订呢？”我说：“你也就是看一看，挑着看一看，有没有哪儿不合适的，跟人家商量。你肯定不如人家王克迪，你学化学，人家学物理了。”然后呢，这个他也把这个书过了一遍。所以我们说，你过了一遍，王克迪对这个书要负责任，你也对这个书要负责任。要骂，如果这个书出版了，如果人家挑刺，要骂，就骂你们两个人。这样分散一下王克迪的责任。 您可是这套书的主编啊，人都是您挑的呀。 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因为王克迪他还有个特点，他的哲学很好， 他的这个博士论文是做的什么呢？我一直非常欣赏他的，我建议他一定要把这博士论文在国际上很好刊物上发表。当然他也顾不上，事儿也多。他是做的这个用这个波普尔的世界三理论，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探究这个虚拟空间的一些哲学问题。他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能把很深奥的道理想明白。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要提高科学素养，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就是阅读科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我们读这些经典著作和大师们的著作，就是为了吸取他们的智慧。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北京大学出版社科学原点丛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物种起源、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本期节目嘉宾，中国科学院大学任定成教授。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我们在理解科学的同时，更全面地理解文化，更深刻地理解人文精神。欢迎收听。 任教授，我们来说科学原点丛书啊。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三本书啊，《物种起源》，还说到了《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还有《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译者的一些情况，包括校对的一些情况。我们刚才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没说完，要继续。这套书都适合哪些人阅读呢？咱们前面已经说到了三类人群了，那除此以外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我觉得现在阅读量少的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光做论文呢、啊、只看文献，只看最新的论文，不做不下来读书。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发过一个议论呢，我说现在的读书人不读书，只读 paper， 变成了 paper 的，变成了论文的生产工具。他们为什么要读呢？因为这是思想性的著作。美国哈佛大学就是前几个大学的做过一个统计，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最受欢迎的书，阅读量最大的是这些思想性的书。在中国大学里面最受欢迎的是文艺小说。 哎，我们刚才说到读书人不读书，这是一句玩笑话，就是说呢，读书人呢应该多方面的阅读，可能现在呢这种啊窄向阅读的趋势越来越扩大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刚才说到了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的阅读，把阅读人群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任教授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您作为这套书的主编，第一，当初这套书呢是选定要出版100本，那么这是一个目标，但现在你已经出版了50多种啊，为什么有这50多种书籍陆续和大家面世，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这是第一个要说的。第二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这三本书《物种起源》以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三本书，而且如果是大家对这套书熟悉的人会发现这三本书呢是有了彩图精藏版，而据我所知也并不是所有的现在已经出版的这些科学原点丛书都要出彩图精藏版，为什么要出彩图精藏版，那么哪些是能够入选进入到彩图精藏啊珍藏版的书籍呢？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这个内容吧。 好的，因为选择，因为科学的经典著作太多了，要选择很艰难，我们选择是想的是这样的。第一个，在对于整个自然科学、对于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在这个原则里面书也很多，第二个原则里面我们考虑到选择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基础学科比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地学、数理化、天地生，又再加上一些新兴学科，像什么控制论啊、人工智能啊，这样一些新兴学科。在这里面的最经典的著作选出来， 但是数学选的少一点，因为数学要读懂它实在是太难了、其他的著作呢就选的多一些，我们要考虑到受众的面， 嗯， 所以我想呢这是学科。另外呢历史时期的划分，你比如讲文艺复兴时期啊，17、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啊， 嗯， 那么21世纪是进不去的，因为不够，年份不够。我们喝的是年份酒，陈酿的，所以呢，这个年份不够，要达到 XO 这个数量级。 嗯，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出这个三本这个彩图珍藏版呢？这是因为啊，我们要满足有一部分他的收藏的需要。他要收藏，他把100本书都收藏起来了，可能不太容易凑够。另外呢要选择，他有些又觉得这个太多了我也读不过来，我们就照这一套里边，我们首先这个彩图珍藏版出的前三本就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我们将来还不仅要推出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有我们觉得应该最受读者欢迎， 作为专业学者 引导 大家阅读的书籍会进入到这个彩图珍藏版当中。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关于这套科学原点丛书啊，任教授要跟大家来聊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就已经是结束了，在这要再一次感谢任教授的精彩的，应该叫您又是导读又是这个做介绍，还把您跟这套书的渊源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精彩，谢谢您。 谢谢李莎，谢谢各位听众。 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的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的飞在天空中，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桨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它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是个坚强，闯闯我想让自己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